写的“D”，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第五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主办方了解到，去年本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已经达到3917元，在消费支出构成当中占比高达 10.5%，同时青年群体占比越来越大，月均文化消费金额提升明显。昨天下午，郑晓英和迪里拜尔共同出现在北京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为本月8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的《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排练。为了给女性朋友献礼，两位艺术家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上演一场集交响、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会。明天开始到本周日，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话剧《北京法源寺》改编自李敖先生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里写道，在法源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相遇了，之后中国近代史上悲壮的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根据鲁迅的中篇白话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话剧独角戏《人生天地间》将于本月8号到18号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本月9号到11号，由13名小学生组成主角的舞蹈剧《神圣缝纫机》将在鼓楼西剧场二度演出。剧中无论是孩子们还是阿姨们，都能在这里放松被社会重重规训的身体，显露出自身的美和尊严。舞台剧《关汉卿》正在首都剧场上演。关汉卿不仅是伟大的剧作家，还是鼎鼎有名的铜豌豆，将这样一个极具个性的角色搬上舞台，必然是很有看头的。王班、余明佳的主演阵容值得一看。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将在本月拉开帷幕，北京音乐厅将陆续上演20多场音乐演出，既有维比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等名团，也有莉莉亚齐波斯坦等独奏家，既有室内乐，也有声乐音乐会，既有传统音乐会，也有高科技元素。本月29号，来自瑞士的维比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带来古典音乐演出季的开幕演出。乐团是维尔比耶音乐节的驻场乐团。00后钢琴神童李卓宇将与另外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分别助阵，演绎门德尔松和巴赫的作品。女钢琴家莉莉亚·齐波斯坦将于本月31号登台北京音乐厅，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的作品。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今天我觉得用八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主题。 八个词？ 八个字。 哦，好。 美好生活，欢喜冤家。 哎，我告诉你，男女之间说你是我的冤家， 嗯， 那交情不浅，你知道吗？ 是啊，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成冤家了。 就是两个人说冤家，那是达到一定的这个情感高度， 一解不宜解，总之都是缘分 啊。 这两天看这个《美好生活》呀，我觉得要是没有这几对冤家，这戏不好看， 没有戏剧冲突了， 太没有喜感了。 我最喜欢的一对冤家， 嗯， 就是宋丹丹演的刀美兰，还有程昱演的那个梁跃进。哎呀，他俩真有意思啊！ 这对冤家是老冤家，还有小冤家呢？ 啊， 小冤家就李乃文演的黄大仙，还有谁演的？那个， 哎，那大眼睛的女孩我还真忘了她叫什么名了。 对，啊， 她演那个这个 张嘉译的妹妹 啊， 嗯，豆豆， 嗯 嗯，就是他们之间的斗嘴就是这部戏的调味剂。其实斗归斗，背后也有一些深意，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追美好生活。不知道大家是在北京卫视看的呀， 还在东方卫视看的呀？ 对，这两个卫视同时播啊， 嗯， 就是为了抢大家的这个收视率，是吧？但是戏好的话大家一起好，要是戏不好两个卫视都砸这儿了。但事实证明，你觉得呢？ 我觉得追起来还不错啊， 嗯， 起码我是在 enjoy 而不是忍受，你知道吗？ 我很想做你的新闻发言人的翻译 啊。是吗？哎呀，可惜我就说了个 enjoy 啊， 天天看新闻是不是啊？很佩服那个翻译。 哦，那你现在改行吧。 嗯，来你翻译一下美好生活。 wonderful life。 不能是 beautiful life 啊，那个呀， 嗯， 这是，哎，说到这美好生活，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部电影啊，这不是，当然不是咱们国家拍的， 也是说换新的， 哎，也是说换新的事儿，但是他后来翻译来翻译去，还真是没有翻译成美好生活。 嗯，人家的英文名叫什么呢？叫 Return to Me。 哦， 哎，你的英文更标准，你来说一下。 算了， 用东北腔。 金玉在前，您都 return to me 了，我就不说了。 你就不能败絮在后啊？ 我是前面那砖头啊。 好，那回头我们再说说这个电影啊是怎么一个情节啊， 嗯。 刚才说的这个欢喜冤家，刀美兰和梁跃进，他们还真是哈，啊，在戏里面啊能吵吵起来，而且呢，一起碰撞还挺有火花的。这梁跃进呢演的是一个退休警察，脾气火爆。刀美兰呢饰演的是一个退休后做婚介的这么一位 老太太 家，哎， 嗯， 心直口快。他们俩撞一起啊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对，咱可以先回听一段电视剧里的他俩的对话啊， 嗯， 你听见这语言的节奏。 简单介绍一下七彩家园啊，因为刚才这位同志进门之前我瞅着有点瞧不起的意思，觉着门脸小是不是？ 不是，你这是正规单位吗？ 工商税务一个不少。 不知道以为进谁家了呢。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你别拿这说事儿，你这不卖酒。 七彩家园的服务特点，诚信贴心，服务周到。凡是来我们这儿登记的用户，我们实行全程跟踪服务，成功配对率达76%。市面上那么多婚姻介绍公司，哪个能达到这个成功配对率的啊？上市公司都不行。还有一个观念需要提前端正一下，七彩家园是婚姻介绍所，不是爱情介绍。爱情这东西要是能介绍归上帝，婚姻不一定非得包含着爱情，一上来谈爱情十有八九到不了婚姻那一步。 不是，你这个观点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怎么翻译呀？ 就是说把两个人往一块一撮合，凑合一对是一对，至于合不合适你们概不负责，对吧？ 二位什么关系啊？ 我闺女。 谁征婚？ 这也看不出来啊。 我爸，他征婚。 姓名？姓名？ 我叫梁玉记。 哦，年龄？ 60。 别隐瞒年龄啊，待会儿得复印身份证，隐瞒年龄对双方都不负责任。 我想着要 高级服务还是普通服务？ 高级有多高级啊？ 梁跃进，你自己不会写字儿啊？你 会，但是我选的项目是高性服务，你亲自定。 性别 自己判断。 兴趣这我判断不了。 喝酒下棋找茬， 看电影听音乐，钓鱼跳舞这些呢？ 那是正经人干的事吗？ 我就跳舞。 所以吗？对吧？ 梁跃进，我要不是在工作，我早就急了。 工作就由不得你性子，我退休之前跟你一样。 这是俩人第一次见面啊。 本来啊，梁跃进是陪着自己的女儿梁小慧去征婚，因为梁小慧呢前一段时间啊很不幸啊，这丈夫去世了，殉职了，所以说呢他为了给他开启一扇新的生活大门，陪他去婚姻介绍所了。 不对，这段说的是梁小慧知道她丈夫的心在哪儿，所以就跟着去了七彩家园，俩人一块儿去的和他爸。 哎，不是他爸给他找的吗？ 反正前情就是俩人到了七彩家园了，就碰下了白发苍苍的这个宋丹丹饰演的这刀美兰啊。 我看这段我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吗？ 想什么了？ 人间指南编辑部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像？宋丹丹就是这个主编是吧，今天来了几位来访者读者啊，来找人咨询问题来了。 哦，这也算半个婚姻专家是吧，见的这么多啊。 嗯，挺像的。 分手汤姆说那个女孩，大眼睛女孩演那个徐天他妹妹那徐豆豆，那女孩叫江妍。 江妍。 演的挺好，挺拽的，北京女孩，什么也不吝啊。 这里面有演的不好的，我问你。 我觉得那个女孩差了点。 你说那个牛？ 不，比那个再小点那个。啊，就 你说那个实习生？ 哎，就对，需要磨练一下啊。 实习生嘛，真是。 啊，是。 好，那我们来，哎，其实我觉得演这段有难度，我也不是一个找茬的人，你也是一个脾气挺好的人。 是吧，看有眼力。 那要不我怎么找台阶呢？得把你是吧也。 哎，江路确实不是那个，他来自湖南嘛，就是江南。 我很臭，我要不就动手。我不配跟他对打口战。 对，你别装东北人了，程昱老师是东北人，你赶紧啊雄起 来吧。 啊， 简单介绍一下呗。 就开始了是吧，我演刀美兰，我这个弄一头套戴上了啊，这就我的主场，一老头啊敢跟我叫板。 来呗， 开始了啊！你演程昱啊，把音乐推上去，再拉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七彩家园啊，因为刚才那个同志进门之前，我瞅着有点瞧不起的意思，觉得我们这门脸小是不是？ 不是，你这是正规单位吗？ 工商税务一个不少。 切，不知道以为进谁家呢？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你别拿这说事儿啊，你这不卖酒。 我跟你说说啊，这七彩家园的服务特点，诚信贴心，服务周到。凡是来我们这儿登记的用户，我们实行全程跟踪服务，成功配对率达到76%。市面上那么多婚介公司，哪个能达到这个成功配对率啊？上市公司都不行。还有一个观念需要提前端正一下，七彩家园是婚姻介绍所，不是爱情介绍。爱情这东西要是能介绍归上帝，婚姻不一定非得包含着爱情，一上来就谈爱情，十有八九那走不到婚姻那一步。 不是啊，你这个观念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怎么翻译啊？ 那就是说把两个人往一块一撮合。 你太年轻了。 那就是说啊，把两个人往一块一撮合， 你还得气哼哼的 凑合，一对是一对呗。哎，至于合适不合适，你们该不负责任是吧？ 好，我调教的非常好啊， 是吧？ 好，你程昱老师那个腮帮子特别的丰满，你得有那感觉，你知道吗？就倔老头气哼哼的，天天跟谁欠他200吊那种感觉啊！我继续来了啊，我就坐在那个写字台旁边， 看了一眼梁小慧。 二位什么关系啊？ 她我闺女。 谁征婚啊？ 这看不出来啊。 我爸他征婚，姓名？ 啊，我梁玉金。 年龄？ 60。 别隐瞒年龄啊，待会儿还得复印身份证呢，隐瞒年龄对双方都不负责任。想要高级服务还是普通服务啊？ 那高级有多高级啊？ 不是，你这个他原来是个警察，你知道吗？这老头原来是个警察， 对， 他还挺倔的。你再来一遍。 那高级有多高级啊？ 梁玉琪，你自己不会写名啊？你 会呀、啊，但是我选的项目是高幸福，你亲自听。 性别？ 你自己判断。 兴趣？这个我判断不了啊。 喝酒、下棋、找茬、 看电影、听音乐、跳舞、钓鱼， 这是正经人干的事儿吗？ 我就跳舞。 所以呢，对吧？ 梁玉健，我跟你说，我要是不在工作，我早就急了。 哎，这工作呀，那就由不得你性格。我退休之前跟你一样。 这段应该倒一口。 再来一次。 别太长了，要不你上半时段没别的了。嗯。 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微信 啊， 他说换新这么一个韩剧狗血情节到了二叔这儿，生给掰成国产味儿，感谢丹丹、李乃文还有我小庆阿姨。最后牛莉这两年咋了？他最后他说的是演员还是说这剧情里咋了？ 我觉得可能是剧情里咋了吧。 哎，他说另外二叔售楼那公司就在我们单位下边。 真的呀？ 哎呀， 反正是在北京拍的，你就看吧，经常会出现你们单位旁边那胡同什么的。 他这个二叔他指的是张嘉译的、 哦、 啊，张嘉译。他说故事在北京又多了一份亲切。 哦， 我觉得咱生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就有这点好处，好多戏都是在咱们公司门口啊家门口啊，或者说每天我们要上班。 其实我看这电视剧好长时间都在变，哎，这是哪条街来着？这什么胡同？ 我好像看到有一条街 是在东三环附近。这几环来着？就 这样。 南福尔摩斯说每次听到你们俩配音啊，都会勾起我看电视剧的欲望，不像那俩配一部毁一部。这是说谁呢？ 你说的不会是？ 算了， 你 快往下继续。 你昨天发的信息今天才收到吧？ 南福尔摩斯，你是昨天发的是吗？啊、 哦，你这是什么网络呀？ 啊，咱继续说这个美好生活啊。其实这部剧我们之所以觉得亲切，不仅仅因为它拍摄地点在北京，还有就是这些演员宋丹丹、张嘉译、李小冉啊，他们的表演都非常的真实， 对， 让你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觉得亲切。比如说宋丹丹和张嘉译，其实他俩演母子啊，在现实生活中俩人才差9岁，但是丹丹老师戴了个头套啊，他在剧里的那个感觉真的就像张嘉译的妈妈，是吧？ 你别说那个，他那个头发是头套啊？ 是头套，当然是头套了。 挺好看的。 那你来一顶吗？ 我要是晚年。 你不用等着晚年，你现在就来一顶呗，这样多好啊！我就和一个老伯伯一块上。 那有黑色的吗？ 哎呦，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哎，我觉得他那个 香木老师真的没几根头发啊。 哎，不是，他，你说那个是不是植入啊？ 不是植入，你没有看前情吗？就是因为当时要找这种角色感，两人只差9岁、 啊、 当时就拍了个照片和照片啊，和姜妍一块拍的，人说那定妆照感觉就像两口子带一孩子， 嗯， 就没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的感觉。那为了找这种感觉，那说我必须戴一个头套，这样我才像你妈。 对、啊、 所以就戴了一个白发头套嘛。我觉得 那你会不会马上就有淘宝同款啊？宋丹丹同款。 那关键是谁买呀、啊、你说 这又 你买 了。有一次我们上学，在广院上学的时候、那个上着上着，突然那老师咔钻讲台底下去了。 老师够头套去了。 那头套掉了。 不是，老师上着课为什么头套会掉呢？ 那可能他太激昂了呗。 哦、 哎呦，可搞笑了，可有意思了。那老师是我们的小课老师，特别好玩。 你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 不行不行。哎，说的这个植入广告其实挺多的，这里面最多的就是一个旅行电商广告和一个酒 啊、哦，对， 还不瞒您说 啊， 这个植入广告真有魅力。我从来不主动去喝白酒和买白酒 啊、哦， 但那天我路过一小超市，我竟然买了一瓶儿、 哎， 真的。 我说你这两天啊，感觉不一样了， 不 要买头套了、这个。 我没喝，我没喝。 你要不就点药一块儿吧，吞服啊。 那我得认识黄大仙儿，要不要？哎，所以你说这个广告植入它有没有作用？真有啊！你看我们俩做这剧，我都啊控制不住自己买了，好像 要不商家为什么要植入呢？ 18一瓶，我不知道买贵了买便宜 了。那你是买的假的吧？ 哎，咱现在给大家放一段，放一段张嘉译对话宋丹丹，就实际年龄差9岁，但是在剧里头那就是一对母子，儿子40岁。 来听一听。 我又让我下来，把我儿子下来。哎呦，我这100多斤。 妈妈。 哎呦，我100多斤。 没事啊。 哎，吓死我了。 你让我还吗？ 我也得还我。哎呦，我以为你死过去了呢。哎呀，跑到走廊喊人，我这血压直冲脑门。哎呦，哎 呀，哎呀妈呀， 哎呀， 怎么做梦呢我？ 哎呀，你梦见什么了？啊？ 拿我棍儿逛街。 哎，哎， 血压下来了吗？ 哎呦，下来了。哎。过来，再让妈听听心跳。来， 向毛主席保证，刚才一点动静没有。 睡死我去了。 什么睡死？谁睡觉没心跳啊？你那是真死过去了。 我那累了，床上没睡觉。 那女的真叫刘小花。啊？怎么认识的？刚认识的？ 大街上碰上了，总共见了没3回，不对，4回了。 人怎么样？ 挺好。 挺好是多好啊？ 好了，我梦梦。 人家有老公， 知道吗？以后不见了，就当没碰到。 就这？ 那我，反正我不会再去找他了。 梁小慧有老公这事儿，跟你和小白离婚这事儿，哪个让你心里更难受？ 差不多。 梁小慧真是刚认识的，啊？ 像是上辈子认识。 你说你这孩子打小多混呢，怎么突然之间变强种了？这 我有潜力没？ 你说换了心能变性格吗？ 不能变性格。你性格不是那个后来辛柏青不是解释了吗？他以前当过心理咨询师，是这个东西不受心的支配，是受你大脑的支配。 嗯， 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啊，就是这一对母子啊，既亲近其实还有一点疏远。因为徐天很早就出国了，初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和母亲近距离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母亲也特别惦记这儿子。你说40来岁回国了，一分钱没带回来，以前还拿着儿子说事儿呢，现在儿子啥都没有，连住的地儿都没有，还有一身病，你说他心里其实是非常苦的。 对， 和儿子之间的这个感情有点微妙。 我觉得啊，刚才宋丹丹这段演技演得真好。 嗯， 别的不说，我刚才仔细听了听，看的时候没觉得，就是他那几声喘气， 嗯， 喘得真真实。就是啊啊 你喘的也特真实， 就是他第三句 啊， 这样，还有第三句是气儿落了一下，这个细节，这老演员把握的太好了。 就是他相信他演的角色，他也觉得角色是真实的嘛，就入了戏了， 入戏了，入戏了。大家回头找回放啊，回听再看看。这有一情节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宾馆里面，那个谁睡着了。然后宋丹丹一看呢，以为他死了， 以为死过去了呢， 赶紧叫人来救。 啊， 结果呢，就在他在宾馆走廊里面叫人的时候呢，突然张嘉译站到后边，这段时间 把老太太吓晕了啊！ 宋丹丹直接往后一仰， 冤嘛。 对，后面就是我们放的那一段啊。 哎， 其实昨天的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其中有一个桥段也挺感人的，就是在张嘉译啊，在徐天做检查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检查室里头嘛，他妈在外头透过玻璃看他，这时候小白就他的前妻来电话了，告诉他就这婆婆嘛，其实已经不是婆婆了，说其实 还算他们在中国没有离婚 啊，其实是我有问题了，就是我有外遇了，然后徐天跟我掰的。这时候他妈看着已经做检查的那个儿子在外头啊，心特别的疼，然后就眼泪就流下来了，就特别心疼儿子，觉得我儿子怎么这么厚道，怎么这样，都人家都在外头有人了，你回来还替他说话呢，是吧？出来就对儿子说，妈对不起你，初中之后就没管你，就那个母亲的刻画其实非常准确的， 而且还能让人笑就是时不常的让你感觉到，哎，这个还真挺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妈。时不常的呢，又觉得他那个喜剧元素也能把我们逗乐。 就是他就满足了既真实又让你放松嘛，是不是？你要是一苦情戏，天天本来就够累了，回来坐沙发上再哭半小时，没人看了啊。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戏呢，让我们陷入沉思，或者说跟他一起有共鸣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包括梁晓慧和这个。就是张嘉译演的徐天之间的角色啊的冲突。那么宋丹丹和程昱以及刚才说的李乃文啊和他的这个对手戏，那就让我们觉得哎挺搞笑。这个戏里面关于李乃文的形象是我们一定得说的一个槽点。 我这样说不好吧，我就是因为他这一部戏他把头发给背过去了，然后就感觉他这个轮廓特别像那个就是这个周口店那感觉，就是眉骨的这个部分，但仍然很帅啊。 你直接说他长得像袁呗。 我没说，我还挺喜欢他的。 我也挺喜欢的。他这次演的是一个心外科主任啊，心外科主任。你想啊，那他这医院也不会差呀，对不对？ 啊，当然了，他和豆豆是同事啊。 您下回去安贞 啊， 去哪儿？你去看看人心外科主任是李乃文这形象吗？首先别的我不说啊，一般这个到了医院主任这个级别的医生话都少， 我觉得 音量都低， 就是他面对患者和他面对自己家人同事朋友或者说闺蜜哥们儿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啊。 你没看过 外科主任的360面 啊？对，就是其实他们也有活泼逗比的那一面啊，当然就李乃文他等于给他夸张化了，就他是那样的，还烫着头啊。 对， 当然也可以烫头，谁说大夫不可以烫头？ 他四十刚出头就在北京的大医院当上心外主任，那得多牛啊，对不对？ 是吧？这样的人生是你无法企及的。 所以呀、啊，是吧？扮演的 你就觉得他不真实吗？ 我觉得他要演一个外科大夫还行，演一主任反正缺少那个主任的那个咱们说沉稳也好，老谋深算也好，官僚也好对吧？ 你看你是医患关系比较那个啊、 对吧？他主任他有管理的这个角色在里面呢， 哦， 是不是？ 就你觉得这个角色定位不太符合我们日常看到的医生的形象，是吧？ 是是是，大家不知道哈，看到他的这个定位有什么样的想法 啊？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前咱们再说说另外一部换新的电影呗，叫什么呢？ 《Return to Me》， 中文翻译有好几种，《爱归来》，《我心谁属》，《情缘心连心》，《找回自我》。说的是什么故事啊？美国电影，有一个建筑工程师，他的幸福生活因为太太遭遇车祸意外终止。而他太太呢，生前特别喜欢和动物在一起，于是呢，他就把全部的心思投入到了为动物园的大猩猩建造一个小屋里面。那么，无论朋友怎么牵红线，他都没有准备好。与此同时呢，旁边一个小镇的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在接受了换心手术之后，跟他遇上了。 俩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啊！你看这情节是不是有点像咱这美好生活啊？这是2000年的电影啊，所以肯定是电影在先啊。这电影刚才我搭档也说了啊，名字有很多，但是都不叫美好生活，但是和美好生活都比较像。 是，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好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来说说里面的几个知识点。稍后见。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三月踏进北海边， 情到春夜流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终于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晚，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伊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学院桥以南南北双方向主辅路车多，建祥桥西向东及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旁边的那个屋 FM87.6 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 他要再这样，我就上手啊。 那个继续来追美好生活 啊、 哦！我发现这美好生活啊，有一个跟前面我们追的几部戏相同的地方。 啥地方？ 就是还挺主旋律的。你比如说吧、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张嘉译不是被几个中介给骗了和抢了包和揍了吗？ 嗯、 哦，看到这儿大家会想，那这中介都什么人什么素质啊，对不对？一点法治观念没有，一点诚信观念没有， 嗯， 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 为什么什么素质那儿要倒个口呢？ 什么素质呀、啊、 你倒的是哪儿的口？我也没听出来呀、啊、 疯狂的石头、 哦、是吗？哦， 然后呢你看到后头这个时候、 啊， 孙浩出来了好久没看见他了是吧？ 嗯， 你会唱他那歌吗？ 什么歌？ 中华民谣啊。中华民谣 哒哒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孙浩， 哎呦啊， 孙浩在里面演的挺逗的哈、 啊、 他就义正言辞的把中介的形象给掰了回来。 对，就是后来又深刻的掰了回来， 立马把他俩开了嘛。 啊、 哦，你看，这是哎，一邪一正，还有一个、 啊， 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是那个黄大仙儿看到他追的那个豆豆跟心理科的一个大夫出去了， 嗯、 非常生气， 也姓黄，嗯， 对，然后呢，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去找豆豆他妈宋丹丹扮演的这刀美兰去诉苦去了， 嗯， 他还穿着白大褂呢， 哦， 那个刀美兰问他，你这是上班时间吧？啊、哦，下午还有台手术，刀美兰就马上跟他说，这个患者是患者，不能这个影响工作啊。 嗯， 哎，马上那个李乃文他就说了，说那我这点职业素质还有的 啊、哦， 你看他马上他就能搬回来。 那当然了， 嗯， 文艺作品嘛。 不过有一个我一直 你觉得导向有问题、啊、 惦记着呢，他没有搬回来，目前还没有搬回来。 什么？ 就你记得张嘉译当时要去住那个宾馆，那个服务员爱理不理 啊， 你知道吗？有房吗？没有。 那不是，现实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人的，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搬过来了。 不知道呢，我不是系个扣在这儿呢。 哎呦我的天哪，这也是扣啊。 哎呦，你看那个我们上次追的那个恋爱先生就是嘛，他先黑你、 啊、 先黑那个航空 公司。我觉得这不是扣，我搭档太细心了。 嗯，现在这种高级植入哦，好，套路太深了。 哦，是吗？ 嗯 嗯、 哦，好，大家留着看吧。 行 啊， 你扣， 扣不是扣，别人说来扣钱。其实我刚才就是在搜那个孙浩来着，你知道吗？ 嗯、 哦、嗯，孙浩其实客串过很多，《白鹿原》也有他的身影，你知道吗？ 《白鹿原》演的谁啊？ 你看你都没走心 啊、 嗯！孙浩，《 白鹿原》我没咋看。 嗯 啊， 还有那个 电影，还有一部电视剧和那个 嗯谁？ 和闫妮一起演的，他演一个骗人的男的， 嗯， 我忘了叫什么，是 一 部二主吗？ 电影 啊， 《北纬十八度爱情》也有他。 哦、 哎， 你看，你看，你刚才就说那个什么中华民谣都哼错了，人大灰狼说你们哼的是《花好月圆》，其实没准备好还让我哼，真是。 那是你起的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米夏告诉我们一定要独立思想，不能被他带歪了。 好、哦、嗯，这节目的下半时段， 朝花夕拾。囊囊杯中酒， 囊囊囊囊 对不对？我们还找不回来。 嗯， 啊，接着说快乐美好生活啊。美好生活，刚才你不是说那个实习生吗？ 哎，对， 其实实习生的戏份也不少，在这几天里面。 这部剧呢，是以徐天这个大男主为中心啊，他旁边有好多女人啊，妈妈妹妹咱们就先不说了，就是说和他有点感情纠葛或者说暧昧关系不清不楚的女的就好几个。那梁晓慧不用说了，就是他俩是一见钟情，他见着梁晓慧就觉得心有所属啊，我就特别喜欢你。还有就是小白，就是他那个跟他离婚之后后悔的前妻，就是特别想回来吃这口回头草，但是呢张嘉译没有给他机会，就徐天不给他这机会，就是翻篇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说的这贾小朵，挺逗的啊，90后小萝莉对大叔特别的有好感，在昨天的剧情里头。 你想说啥？ 其实我个人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个里面感情纠结太多。 那感情是你喜欢不喜欢吗？是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这编剧就喜欢这么编，就是一个男的恨不得卷入三段这个叫什么感情啊？ 纠葛 啊、就好几条线儿那种。 那这看着多过瘾呢，是吧？ 哎呀，可能我 你看你在生活中你就不敢说出来吧？啊， 我也不敢做出来。 这贾朵啊就喜欢上徐天了啊、 嗯， 他俩的相遇也挺有意思的，就在坐地铁的时候遇上了。坐两回地铁遇上了之后，这徐天本来去出版社呀去找梁晓慧，结果梁晓慧下班了，这贾小朵在那儿呢。贾小朵就觉得你肯定是喜欢我这款，你肯定是喜欢我啊。然后俩人呢往外走的时候坐电梯，哎，这电梯还出现了点事故。贾小朵啊，这剧里交代了，好像是父母早先就分开了啊，可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然后有幽闭恐惧症，在黑暗的电梯里出了一脑门子汗，特别的害怕无助。 套路啊，套路啊！ 啊，这个时候这大叔说：“我救你啊！” 你看套路啊。 然后贾小朵就哎呀，太棒了！这大叔他出了电梯之后，和徐天分开了之后，就赶紧给梁晓慧打电话，就是下面要说的啊。 我跟你讲，我在北京电台十多年了 啊， 从来没有跟女同事单独在电梯里被困过。你有被困过吗？ 没有。那咱们台的电梯里有多差呀？啊， 对啊，要不然的话， 哎，你特别盼望着这一天， 我不盼望。 啊， 我已经啊没过了那年龄了，所以我说套路嘛，一个地铁里碰见了，一个公交站碰见了， 地铁碰见是挺正常，咱俩还在地铁里碰见过呢，要没搭理他，嗯， 对我找的你，好，来我们听听 啊，听听这个贾朵讲为什么喜欢这一款徐天， 嗯， 喂姐，你接着说， 刚刚谁呀？ 刚认识的，特好， 帅吗？ 不以帅取胜，知道疼人。 不是贾小朵，这不是你风格呀？ 哎呀，不是那种疼，那个关心，然后还知道分寸，主要是特别爷们儿，还有病，多好啊！ 你们喜欢这款吗？还有病？ 不是。你就听这个孩子，就是90后这个女孩啊，说她这心仪的男人用了几个关键词，特好，不以帅取胜啊。知道疼人，还有分寸，特爷们儿， 关键还有病啊！你看他这衡量标准，这多元的、多维的啊，咱可以分析一下。这话说张嘉译这种男人，他确实是不以帅取胜，但是他就那么招人待见，就是让人觉得一看这个人就觉得相由心生，这就是一好人，就特别有观众缘，你感觉到吗？ 是。那么我特别不明白 的是，你怎么这么冷淡呢？是 因为我不是这款。对啊，所以我 您是哪款啊？ 就是帅吗？ 您说的好虚啊。有说的时候不用扶着腰，没事啊。其实直播间里就俩人， 我就当真的听。 到岁数了，不瞒您说，前两天刚闪完腰。 您不是刚喝完药酒吗？ 哎，你说这药酒，来一口。 别 这戏里，我跟你讲，那天我注意了，这药酒出现在各个角落。 岁数真的大了，你看一提药酒这么来劲，我说人家是特别招人待见的男主，他不搭茬，你说是不是？ 这戏有一植入药酒广告，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不是19块钱买了一瓶吗？ 你看就没认真看，那是白酒 啊，白 高粱酒，他们还有植入一个药酒 啊。你买的是药酒，你买的白酒，你买的白酒， 这属于隐私，这属于隐私。 哎，咱接着说，编辑想让我们说，就是贾朵为什么说，哎，这男的特好，还有病。 对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90后喜不是说他喜欢这款有病呢？ 后来我想了，就是中国传统女性啊，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节。你看过去那才子佳人那些戏，好多就是才子落魄，哎呦，这才子手无缚鸡之力，小白脸儿，然后那个都不行了，让人欺负的。这时候一女的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土豪，反正就是一富家小姐出来了，出手相救，搭救了这个才子。我觉得贾小朵身上有这种文化基因，所以他说多好啊，还有病，就是我能照顾他，在他身上我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这是我喜欢的 feel。 哦， 你觉得呢？ 英雄还得气短，心不全，有点疼，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贾小朵是这种感觉，还有病啊。 嗯， 当然我估计年龄大一点的就不会喜欢还有病这一款了。嗯， 对啊，你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搞不懂啊，反正。我想这以后梁晓慧要知道贾小朵跟他想的是同一个人，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吗？ 对，到现在他们也没对上呢，就是说俩人其实说的是一个男的，都是徐天。 是你刚才说这贾朵这个扮演者演技跟他们比还有待提升，是吧？ 有待打磨吧，年龄也是小了点，是吧？ 对，我也同感， 就是会感觉说台词的时候，他演的时候啊，你觉得他还是在演。 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位演员，老演员，就是牛莉 啊，牛莉啊 扮演的那个小白 啊， 就有一场戏，就是他跟他在美国那个情人在家里面聊天，那个情人说还没有离婚 哦， 然后他就崩溃了，他说我跟我的这个老公都掰了，你还没离，他就接受不了，然后他就痛哭起来了。不知道大家看完那段戏什么感觉？我觉得他那哭的有点生硬，也没看着，是吧？反正没打动我。 这个我倒是没有说他演的不好啊，就是还挺算是合情合理吧。 就是那段哭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假了点儿， 是吧？ 你看这位朋友糊涂的旁观者，他可不糊涂啊，可清醒了。 是他说什么了？ 在《白鹿原》里，孙浩演了一个抢粮食的连长。 哦， 嗯， 这真是这个孙浩的粉丝啊！ 哎，你说孙浩有没有后面还有戏吗？ 我觉得皮肤黑的都可以安到他身上， 是吗？ 挺好的，长得黑黑的。 他那个房地产公司在哪儿呀？那位朋友。您家住哪儿啊？您公司在哪儿、 在哪儿拍的哈？ 对， 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也特逗啊，我们说什么植入啊，然后他说植入最多的应该是三里屯， 对， 经常在那儿约会， 净到那儿吃饭看电影， 又吃饭又逛街又看电影什么的。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还有一知识点又得回到李乃文，你说他整天穿一个白大褂，里面是一个 手术服， 蓝色的那手术服晃来晃去， 绿色的啊， 绿的蓝的， 有绿的有蓝的，他穿的是绿的吧？ 对。哎，我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手术服得穿绿色的吗？为什么不是白的呢？平时穿白的呢？ 因为手术的时候他视觉疲劳嘛，然后他需要看绿的缓解一下，是吧？ 错。 那是什么原因啊？ 这说来话长啊。 啊，那你说吧。 得先说说手术服为什么是白的。 哦，为什么是白的？ 就最早的时候没有手术服这概念， 所以呢，做手术的时候啊，他们的衣服都基本上脏了才洗。 对呀， 老感染。 就是当时是没有西医，没有医术的，是吧？ 对。后来呢，历史课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个著名的细菌学家叫巴斯德。不是光年啊， 细菌学家叫巴斯德， 他提出了一个消毒灭菌的理念，慢慢的啊，这个外科手术才走进了新时代。再往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大褂了，就提高了大家的手术成功率，再加上一些消毒的技术。不过呢，有一次啊，有一大夫在做手术的时候呢，他突然，他怎么在这个衣服上看到一个绿色的东西了，把他给吓坏了。 嗯， 啊，那怎么回事啊？原来从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角度来说啊，有一种叫做后向的视错觉，就你长期看一种颜色，当你转移视线的时候，你看我，看我，快，我脸 好大一张脸， 什么颜色？ 绿的。错了，我说的是那个戴的东西。 你有速效救心丸吗？ 这搭档气死人了啊！来，搭档，我帮您说啊，就是。你长时间盯一种颜色，那你说你非得见招让我看你吗？当你转移视线的时候，再看别的地方，你会看到与刚才那种颜色的互补色。 红对绿，蓝对橙，这就是互补，就是在色环上180度对着的那两个颜色叫互补色。因为他老做手术看到的是红的，突然一下子盯一个白的，白的那个大褂上面就显示出了那个 绿色的东西， 绿色的东西， 就绿色的影像。 所以为了让大夫专注，也别吓着大夫，是吧？然后呢，就换成了互补色，就是绿色或蓝色的手术服。 这样他再移开自己的目光的时候，看到蓝色或者是绿色，哎，他就不会有那种视觉上的那种幻象了啊。 是，这就是。 大 家可以 蓝色绿色是激光。 看完这个电视剧之后跟人显摆的啊，今天告诉大家了。 这值得显摆吗？ 妈，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手术服是蓝色的？ 啊，好，长得挺好啊。 妈说我不关心这个，我关心你什么时候娶对媳妇儿。关于娶媳妇儿这事儿，哎，你怎么看那个李乃文追那个豆豆啊？就黄大仙追那豆豆，那豆豆老不答应。 一对冤家呢。就是一个人这上赶着不是买卖吗？就是他就是喜欢他，他就是不待见他，缘分还没到啊。 我特想看李乃文 娶到他。 不 啊， 就是死心了。然后看那豆豆什么反应。 哦， 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反应？ 多数是死心了。 真死心的话， 死心啊！我周围我好多啊，这种啊，就喜欢然后就我告诉你， 就不追你了。 缘分和激情就在那一个时段，它是有时效期的。 那女的和男的怎么办呢？ 那男的过了这时段就翻篇了，就不喜欢你了。 那女的呢？她适应吗？ 女的这个保质期一般是比较明显的，男的不太明显。 比如说我追你，你老不待见我，突然有一天你看见我跟别的女人在路上走了， 那不生气呀？ 你也不待见我呀？ 那也不行，女的会这样，我估计男的也这样。 男的， 但你那女的要是翻篇了， 女追男隔层纱呀。 对，今天这话题就是它有点那什么吧？隔层纱，纱窗的纱， 你没听说过吗？ 哦，我听说过 啊，对啊。 哎呀， 就是我们就觉得太不把我们黄大仙 当回事了。以前在节目里也没有和搭档深入的聊过这个男女情感问题啊。 比如说让你老追一个人，他老不给你反应， 你 在什么阶段会放弃，还是说一直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啊， 就死心眼儿吗？这不是？ 你认为这是死心眼儿？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就是死心眼儿啊。 那好多人追了十年二十年终成眷属的。是不是像那个宋丹丹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一开始谈爱情的那没戏啊？ 就一开始谈爱情，后来可能走不 进婚姻。你相 信吗？对，我不相信。 爱情这东西要能介绍，那是归上帝。婚姻不一定非得包含爱情，一上来谈爱情，十有八九到不了婚姻那一步。这不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吗？里面 这都是你看啊，他介绍的都是中年或者是中老年了。我觉得人到了这个年龄段，可能想的就比较现实了。但是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不这么想。而且就是正常择偶年龄段择偶，那一定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结婚呢。你说是不是？ 那你 现在可以放那个最后那首歌了，垫着说。 豆豆凭什么就不喜欢黄大仙呢？ 凭什么？凭什么人家喜欢你啊？ 没感觉。感觉 你那句话问的挺好的，说你为什么喜欢梁小慧啊？她哪儿好啊？长得好看呀、啊？还是她温柔啊？然后徐天说都不是，那哪儿好啊？